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找到刘凯瑞，归还了他的赞助款，然后向简家求婚。这一次小西选择了悄然离开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发行部主任来了，刘凯瑞那边对他们的策划方案非常满意，现在正在商量实施的细节。所有细节里最重要的细节是把能请的名人请到。会议规格的高低、宣传规模的大小，全要看到场名人的质和量。发行部主任来找顾小西，让他通过何建国的关系，办公室没人，手机没有人接，于是对发行部主任说，同种公司就算了，已经有那么多名人答应来了，少来一家问题不大。发行部主任不干，说是做就要做到尽善尽美，通众是大跨国公司，影响大。略一思索之后说，继续跟你老公联系，公司总裁能来最好，最不济你老公来。他那他不行，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总监呢，重要的是他一定得来捧场。这期间简家一直在接电话。哦，我们还没开始请媒体呢。哦，放心吧，肯定第一个请你。挂了电话，对发行部主任说，主任，咱们什么时候通知媒体呀？ 哦，这个事儿我们也得慎重，这次我们的研讨会是限量版，媒体来的有限，因此啊，邀请谁不邀请谁要方方面面考虑周到，否则是会得罪人的。你们想啊，记者们上哪儿找这么个机会，一下子见这么多的名流，这么多的有钱人。 小西小心地问，多多益善，谁来都行，不成吗？ 不成，人呢，决定档次，多多益善，谁来都行，结果是什么呀？鱼龙混杂，鱼来了龙就会不高兴，龙不高兴，鱼再多有什么用啊？刚才有一瞬间啊，我都在想啊，我们是不是选一家最有影响的媒体，搞一个独家新闻。 发行部主任走了后，小西沉浸在意想不到的喜悦里。这意想不到的喜悦就是，他没能想到何建国居然也能混迹于名流的行列里。发行部主任这种人，信息广，最具比较鉴别的能力，是这方面的权威。当下心中对何建国生出了佩服和敬畏。简家笑嘻嘻地说，小西，你们家建国当领导，你是不是很自豪啊？ 是。 觉得我俗？ 俗。 小西美滋滋地说，嗨，咱就是俗，咱就盼着老公步步高升，平步青云，富贵妻荣，风妻印子。真到有那一天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……哎，简家，你猜是什么？ 嗯，买房子？买奔驰？买钻石？ 小西一律摇头，简家就笑了。 不至于，也去买两碗豆浆，喝一碗倒一碗吧。 你呀，看来这辈子只能给作家当编辑，而当不了作家了，完全没有作家的想象力，没有那种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力。告诉你啊，我要是有那么一天要做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职，而后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每年上国外去度假。 嗯，那你再生他一大堆孩子，瑞士生一个，美国生一个，法国生一个，对，还有意大利，在哪国生的呀，就是哪国公民，到时候你们家就是一个联合国。 简家说着说着，忽然发现小西情绪不对，才猛醒起自己的失误。哦，对不起小西，对不起。 小西强笑笑没说什么。晚上下班回家，何建国还没回来，小西进厨房做饭。在为何建国升迁高兴的同时，他陡然感到了危机，自己得有所收敛了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任性了，否则他婚姻的前景真的是不妙了。当下决定严格要求自己，比如今天他在社里忙了一天，要是从前呢，回家绝对不做饭，回来早了也不做，等何建国做。今天呢，就要求自己不想做也得做，做事儿不能光凭着想与不想。门开了，何建国回来了，小西迎了上去。何建国脱鞋，他去接他手里的包，碰到了何建国的手。哟，怎么这么凉啊，你还得穿件外套啊，下车进楼也得走一段呢，这么冷的天儿。 是啊，这么冷的天儿。 何建国接着说，接着这个话题他就说了， 这么冷的天儿，那些民工就住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工棚里。 这之前无论建国怎么动员他哥哥，他哥哥都不肯来住，说是不能为了我让你们夫妻分居。何建国说小西同意了，何建成说他同意是因为他懂事，人家懂事咱不能不懂事，为了哥哥把媳妇儿寄出去，从哪儿说都说不过去。这期间何建成又发了次高烧，也不能说是又，上次感冒压根儿就没有痊愈，这一次在家又是紧住了一天，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于是何建国想到，能让哥哥留下的唯一可能还得小西回来。不过这次他没跟小西提这事儿，怕再次影响到他们脆弱的夫妻关系。但是今天既然话赶话的说到这儿了，他也不妨就说说，小西最近对他态度很好，万一能行呢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 小西啊，我哥啊前些日子又病了，高烧，上医院查没别的原因，就是冻的。 小西不等他说完马上说，那我走，让你哥来。 何建国摆摆手，他一来你就走，他住在这儿能心安吗？ 嗯，那我不走咱们怎么住啊？ 怎么不能住啊，大学一间宿舍八个人不都能住吗？ 那也得分个男宿舍女宿舍吧， 没有说男女同居的吧。 哎， 咱们去泰山一个大通铺，有男有女十来个人，你不是也住了吗？现在这么大房子三个人怎么就不能住了呢？ 那能一样吗？ 说一样就一样，说不一样就不一样。 小西这才明白了，明白了之后心一下子就凉了，透心儿的凉，正要发作，不管不顾的发作。他的手机就响了，发行部主任打来的，问他何建国到会的事落实了没有。小西接完电话，生生把心中已经熊熊燃烧的怒火压了回去，同时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呀。这还叫夫妻吗？为利益所牵制，为利益而维系，当然也许这才是夫妻， 以前他们对夫妻关系的理解是天真，是幼稚。收起电话，小西毫不言当地说：我们发行部主任的电话，问你们公司能不能出席我们的会。 哦，总裁肯定是去不了，他不在国内。 你呢，能不能去啊？ 不等回答马上又说： 你让你哥来住，咱们在客厅给他搭床。你呢，能不能去啊？ 不等回答马上又说： 你让你哥来住，咱们在客厅给他搭床。 谢谢。你们出版社的会我争取去。 简家忙着带着人布置会场，登高爬梯挂横幅，横幅上的字是东方文化和享乐主义研讨会。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，一接脸上立刻露出了喜悦。 小航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哦，向左拐200米就是。嗯，你来的很是时候，我们这儿缺的就是力工。 收起电话之后对年轻人们说：你们先干着点啊，我去门口接个人，我给咱们找了一个力工。 简家走出会所，不期然在门口遇到了刘凯瑞。也许不是遇上，也许他压根儿就是在这里等简家呢。 简家毫不意外，在刘凯瑞的地盘上遇上刘凯瑞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啊，不躲不闪大大方方主动招呼：还没下班啊？ 正要走呢， 送你一段。谢谢，我现在还不走，我们还没有弄完呢。 是怕你的小男朋友多心吧？ 当然不想增添不必要的猜忌。 简家，如果我现在决定娶你呢？ 你不会的，我了解你。 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啊。 话语中有些自嘲。简家再也懒得与之说什么，径自走了。小航在那边等他呢。 小航帮助简家干完了活，一行人向外走。一个小姑娘对简家悄声地说： 简简够帅的呀，抓住他。 简家笑着说： 明白。 小姑娘招呼了同伴们一声，年轻人们知趣的先走了。 小航说：哎，那女孩刚才跟你说什么？ 看上你了，给你们介绍介绍。 没问题呀。 有问题，我不同意。 两个人同时就笑了。 哎，明天你来吗？ 来，为了刘凯瑞我也得来，不过可能会晚一点，先得送我妈去机场，我妈呀去外地会诊。 简家挽着小航的胳膊走，他有意如此，他知道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们，刘凯瑞的眼睛。次日下午，会议如期召开，名流如云。刘凯瑞静静地坐在嘉宾席里，听台上的顾教授发言。 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曾说：如果让我选择，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。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也说过，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。宋朝是一个最讲究精致生活的朝代，而宋朝的文化人也最有资格讲求品味。刘凯瑞觉得枯燥，心想：这些老夫子们今天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？吃饱了撑的吧，还不得不坐在这里听，坐听得津津有味状。 其他嘉宾大概也同他一样的心情，一个个正襟危坐。名人也是不好当的，也是身不由己， 他们来仅是因为听说了彼此要来，他们不愿漏过任何一次相映成辉的机会。 忽然，刘凯瑞在嘉宾席发现坐在他前方左侧的一个人面熟， 想了想，想不起来，于是伸长脖子看他面前的座位牌，牌子上赫然写道：通众公司技术总监。再看名字，何建国。他一下子想起来是谁了，顾小西的丈夫。在一次谁的书的签售会上，他们有过一面之交，那会儿看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，现在居然成了大公司的技术总监，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于是伸手过去拍了拍何建国的肩，何建国回头也是面露惊喜，他也正感到枯燥，不知如何打发时光，两个人立刻开始交头接耳。 刘总会所真是名不虚传，气派得很呐！明天一见报，这广告就算是做出去了。双赢双赢， 何总监今天到场，是作为嘉宾，还是作为责任编辑的家属啊？ 既是嘉宾也是家属， 既是责任编辑的家属，也是作者的家属。事意正发言的顾教授， 顾教授是我的岳父。 刘凯瑞完全没有想到， 你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是顾小西顾小航的父亲 啊。 刘凯瑞的愤怒顿时溢于言表，想了想，他写了个短信，按了发出，同时眼睛向简家所在的位置看。几分钟以后，简家显然收到了短信，看完之后想了想，起身向外走。于是刘凯瑞也起身向外走。何建国问他去哪儿，他也没顾上回答。他太生气了，他花钱赞助的，花精力促成的这件事，居然是为了顾小航的父亲。会场外，简家在他指定的地点等他，他上来就问：为什么要瞒我？态度严厉。简家挑战般地说：你并没有问我。简家，我是喜欢被人利用，但是不喜欢被人欺骗。 我没有， 还没有。为讨好你未来的公公，确切说，为讨好你的男朋友，你不惜利用我对你的好感，对你的性。简家，我是喜欢被人利用，但是不喜欢被人欺骗。 我没有， 还没有。为讨好你未来的公公，确切说，为讨好你的男朋友，你不惜利用我对你的好感，对你的信任，拿着喜欢你的男人的钱去给你喜欢的男人花。 据我所知，顾小航把20000块钱还给你了。 那是出书的钱，场地钱呢？研讨会的钱呢？一个专家2000，你数数这是多少钱？简家，你自己说，你这是什么行为？是不是欺骗？而且是不择手段。简家，说话呀。 我只找你要过20000块钱的赞助，你说的后来这些跟我无关。 你明明知道跟你有关。 好吧，算算总共多少钱，我们还你。 你们？ 对，我们。 就是说你和那个小男孩是认真的了？简家，我们毕竟相处了6年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跟他不合适。 合不合适必须要了解了双方才成。你了解顾小航吗？ 呵呵呵呵呵呵呵。 我不了解，他这样的男孩，我们公司里随便抓抓就是一大把。 简家看了他片刻，扭头就走，被刘凯瑞一把拉住了。简家说， 你要干什么？ 哼，我为你花了这么大一笔钱，现在要求你陪我一会儿说说话，这权利我应该是有的吧？ 你无耻。 是你无耻在先。 忽然刘凯瑞的手被一只年轻有力的手扯开了，一只男人的手，二人抬头一看，是顾小航。 建国嫂子的爷爷过世，家里希望小西能够回去参加哭丧，建国只得央求小西应承下来，却被小西一口回绝，反倒是小西妈这次主动妥协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坝新书的研讨会在刘凯瑞的会所里如期召开，为了争取何建国能够出席，小西不得不做出让步，让何建成住到家里。而当刘凯瑞得知书的作者竟然是小航的父亲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刘凯瑞被小航推了一把，向后踉跄了几步，站稳之后审视着对方，小航也审视着他。简佳躲在了小航的身后，极静。片刻之后，刘凯瑞轻轻一笑：“ 顾小航，你不觉着在我的地盘上花着我的钱，开你爸的学术研讨会有一点滑稽吗？” 小航警觉地看着他，静待他说下去。 这一切都是因为简家找了我。 他为什么找我而不找你呀？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呀，没有能力满足他的要求啊。 小航啊，你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靠你的青春浪漫甜蜜哄一哄女人。但是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女人别管什么样的，光拿嘴哄没用。你哄得了她一时，哄不了她一辈子。你年轻的时候，她也年轻的时候，你在她窗下弹两个小曲，说几句 I love you， 她头脑一热就跟了你，你以为那就是爱情啊？你错了。早晚有一天，她会跟你说你骗了她。其实呢，你骗他什么了？你不就是没让他过上比邻家闺女更风光的日子吗？ 小航拥着简家对刘凯瑞说：“ 我真的很同情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。”你知道做妇人最大的苦恼是什么？是没有人同情。谢谢你啊，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对我表示同情的人。哦，该我发言了，你们不打算听一听我的精彩发言吗？ 刘凯瑞发言，会场里一片寂静。 啊，顾教授的书所谈到的妇女的双重价值极深刻精辟，我想以我的切身体验来为顾教授的理论做一个诠释。曾经一次聚会中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跟我们抱怨说，现在的女人太势利，对于成功的男人，他们就是一只最乖巧伶俐温柔的小宠物狗，而对于不成功的男人呢，他立刻就会变成一个专横跋扈的悍妇，连一点温柔的渣子都不肯为你掉。说老实话，我同情一个落魄的男人，不过认真想想，他们实在是咎由自取。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能力使自己立足于世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梦想中的女人按照你的想法生活？ 小航开始还能镇定地听，后来就越来越不自在。简佳感觉到了，不时地用目光鼓励他，碍于身边熟人太多，不便有更明显的举动，但是小航还是坐不住了，终于起身就走。 简家想起身追他，被小西一把给拽住了。正发言的刘凯瑞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事实上他这番话正是针对小航简家说的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但是上述发言没有受到影响，没有丝毫的停顿。一个男人要想对女人有很高的要求，他首先应该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，否则他就会像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乞丐一样让人生厌。散会之后，何建国开车和小西一块送小西爸回家，走了一路，小西爸感慨了一路，回到家之后还兀自感慨个不休，这个刘凯瑞风流倜傥，才华横溢。小西补充一句，腰缠万贯。小西爸点点头，小航跟他去竞争，除了年龄上那点优势。小西说，那是优势吗？是劣势。现在兴的还是男大女小，任简家对他的年龄不是没有顾虑。小西啊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劝阻他，反而要为他说话呢？因为劝不了。人一旦为爱情武装，那就是刀枪不入，这时候劝他无异于螳臂挡车。咱粉身碎骨了不说啊，丝毫不耽误他沿着他的轨道走。现在咱除了眼睁睁地看他翻车，一头栽下悬崖，别无办法呀。要我说，爸，随他去算了。你这是变着法儿的给他当说客。小西，我告诉你说，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。小航和简家的事儿，我和你妈绝对……话音未落，小航进门了。小西爸立刻把脸板了起来，你去哪儿了？吃饭去了。跟谁啊？我们老总。小西爸顿时痛心疾首，小航啊，你看你现在堕落到了什么地步了？过去好歹也是公司一骨干，老总经常要请你吃吃饭，现在呢，为了工作要掉过头来去请老总吃。是为了工作，但没掉过头来，今天还是他请我吃饭。众人就不明白。小航说，他跟我道歉，请我回去，越快越好。工期已经比预期延误了至少3天了，耽误一天就是100万。这个项目所有的技术资料，几沓子工程图，换个项目经理不合眼看也得看3天，这还得是个天才，换一个普通的让他看半个月能摸到门在哪儿就不错。啊，小航，你怎么说？ 我说呀，回去也行，有一个条件，施工现场闲人免进，客户看楼必须和施工方打招呼，售楼处必须有专人陪同，行走路线事先必须要征得我们的同意。 小西高兴地说，哎，让你什么时候去上班啊？ 没听我说嘛，越快越好，明天就去。 那妈明天回来谁去接啊？ 原来早给我安排好活了是吧？这又不嫌我是无业游民了。 何建国说，我让我的司机去。 小西看何建国一眼，很为自己有我的司机的老公自豪，欢快地说， 对，建国有司机，这样大家谁都不用耽误工作。 小西回家住之后，何建国的哥哥仍然不肯去弟弟家住，说是刚来不习惯，习惯习惯就好了，令小西感动，因而最近一段夫妻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。小航斜了他一眼，学他的口气，建国有司机， 浅不浅不啊姐。 小西刚要回击，何建国手机响了，他接电话， 爹。 小西立刻高度警惕。何建国接完电话后，他问他爹什么事儿。何建国说，没什么大事儿。 而后说他有点事儿，不能在家吃饭了，先走了。 就走了？ 何建国之所以没对小西说爹在电话里说的事儿，是想自己把这事儿处理了，不想让小西生厌，不想让他们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关系再次紧张。他去工地找哥哥，爹来电话说嫂子的爷爷过世，他爷爷家希望孙辈们都能回去看看，包括小西。何建国觉着这事让小西回去有一点说不过去，就想先来跟他哥商量一下，先打通哥哥这关。本能觉得哥哥这一关好过，哥哥同意了再让哥哥去做嫂子做家人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。没想到哥哥却说你嫂子跟他爷爷感情很好，老人走了哭丧是孙辈的责任，我知道这事儿没啥大意思，可他们重视，让小西迁就这一回行不？哥，他们城里人在人情方面很淡的，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朝天过，有些道理啊想跟他们说通让他们理解非常困难。何建成显然明白这点，挥挥手不用他理解啥，只请他帮个忙。你嫂子很不容易，虽然说文化不高，但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，一般的事他不开口，但凡他开了口，在他就是大事儿。你看我来北京，他一个人在家里伺候完了老的，伺候小的，炕上炕下，家里地里，啥时候听说抱怨过一句呀？所以这回啊，我想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哥，你看咱能不能花钱雇个哭丧婆替一下小西，钱我来出。不成不成不成，建国，这不是一个钱的事儿，叫小西回去是为啥呀？为他有身份，能让你嫂子觉着脸上有光。你看咱能不能花钱雇个哭丧婆替一下小西，钱我来出。不成不成不成，建国，这不是一个钱的事儿，叫小西回去是为啥呀？为他有身份，能让你嫂子觉着脸上有光。你嫂子为了照顾咱爹咱妈和孩子，自己的爷爷走都不在身边，这件事让他心里头很不好受。嗯，行，我跟小西说请几天假跑一趟，算不了啥。离开哥哥，何建国开着车直接去了超市，买了一大堆好吃的，同时给小西打电话说让他晚饭务必回家吃，他要请他吃大餐，真正的大餐。他刚从超市采购出来，还买了小西最爱吃的海螃蟹。晚上他刚进家，小西就到家了。到家之后就是一脸的警惕，能不警惕吗？上午他爹刚来过电话，晚上就请他吃大餐。何建国做出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，让小西帮着包葱砸蒜。小西呢，动也不动，直视他的眼睛说，建国，咱们老夫老妻的了，就别来这个了。说吧，你爹有什么事儿？何建国万分的尴尬，吭吭哧哧地说了。听他说完之后，小西冷笑起来。跟你说何建国，如果说你家以前找我家帮着办的那些事儿还可以理解的话，这件事情坚决不行，我绝不能向落后势力妥协。简直莫名其妙，给你嫂子的爷爷，我认识都不认识的一个人去哭丧，披麻戴孝，神经病啊。小西，我开车去，抓点紧，连来带去三天足够了。愚昧落后无知。何建国，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 平时别管什么事儿，只要跟你家没关，你那脑子明白着呢，正常着呢，怎么一到你家的事儿上，你那脑子就短路就糊涂，让我扔下工作，专门请假火车汽车的跑去给你嫂子的爷爷哭丧，我也得哭得着啊，你心里能不明白吗？非让我去。 小希，我现在不是跟你讲理，跟你讲情。 我跟他没情。 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里面不是还搁着一个我吗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 这意思就是，让你去是为我，不是为我们家，去还是不去，你自己斟酌。小希瞪大了眼睛，而后转身摔门而去。尽管何建国现在平步青云，如日中天，尽管自己希望夫唱妇随，夫贵妻荣，但是那不能没有底线，那底线就是他做人的自尊和原则。何建国站在原地，久久的一动没动。厨房里堆着一地还没有来得及从袋里拿出的东西。小希妈走出机场，神情极为的疲惫。昨天赶去外地会诊，今天返回，对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，实在是紧张了些。正在举目四望找人，小希说何建国派他的司机来接，没料到看到了何建国。他有些意外，也有些感动。建国，你怎么来了？工作这么忙，让司机来就可以吗？没事嘛，没事，走吧。何建国一手拎起小希妈的东西，一手呵护着小希妈走，边走边主动的汇报。小夏的事儿已经跟家里说了，小夏听说了也很高兴，但是近期他来不了。两口子正在闹离婚呢，具体为什么事儿不知道，但是总之一时是出不来。又说，家里如果能坚持一下就坚持一下，坚持不了就让他爹在村里另帮助家里找。最后上车之后，驶上高速公路后，何建国才小小心心地说了希望小希能跟他回去一趟的事儿。小希妈沉默了好长时间后，说让何建国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何建国说保证。最终小希妈同意跟小希说说。小希仍然不同意。小航劝姐姐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他们农村人什么都没有，要是再没脸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，让你去就是为了给他们增光拔粪。 哼，那你也得去，你是死者的孙女婿的弟弟的小舅子。 小希妈眉头紧锁，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，我的意见啊，去一趟，给对方个台阶下，走走形势，他们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形势。小希啊，这事儿我仔细想了，你如果不打算跟他过了，那我没话说。如果你还打算跟他过，有些事儿上啊，还就得让一让。 我怎么没让啊？我不是答应跟他们哥俩一块儿同居了吗？ 可他哥最终还是没去你家住啊，而何建国却是在百忙当中参加了你爸的研讨会呀。小希，你现在也该体会到了，夫妻过日子就是压跷跷板，你高我低，你低我高，不能总是一方高高在上，那样的话日子很难过得下去。为缓和家中的气氛，小航凑去地说，妈，您跟我爸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压跷跷板。 正在客厅看晚报的小希爸头也不抬地说， 呀，不过呀，总是你妈高高在上。 我高高在上？我高高在上都是虚的， 实权全在你的手里。说说看，老顾，咱家的大政方针哪一样不是得听你的呀？ 小西禁不住就笑了起来， 哼，爸，够阴险的。 小西妈也笑，非常的阴险。 小西走到他爸身边，一把拿开父亲正看的报纸， 爸，别假装看报了， 教我两手。 去去去去去去！ 小西爸一把扯回报纸，就都笑了，家里是一片温馨。 笑着，小西爸说：“我的意见啊，跟你妈一样，还是去一趟，啊。” 小西长叹，算是同意了。小西爸妈松了口气。致命的原因，心照不宣的原因，谁都没说，那就是小西的生育问题。 小西妈猝死，死的时候小西正在给建国嫂子的爷爷哭丧，她难以承受这样巨大的打击，向何建国提出了离婚。小航也不忍再伤老父亲的心，也决定与简家分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